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浩浩汤汤嘅电影大追击， 有咁嘅名嘅咩？ 大欣赏， okay。 我哋创意啊嘛。咁好啦，我又喺开始倒数或者系继续顺数之前咧，我又有啲冷知识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咁头先讲过啦。最勁嗰兩位，即係喺頭一百位，各有六套電影入圍嘅咧，就分別就係、是、啊後生導演，佢英國人嚟個其實，即係過咗荷里活發展啫嘛。 Christopher Nolan 啦，中文我唔知叫咩啦，又即係香港點樣叫啦嚇。咁、啊、另外就係阿寇比利克啦，啊 Kubrick 又係六套，真係勁啦。咁大家估啊，大家估啊，喺呢度一百套嘅最佳電影裏頭咧。最早最早嗰套是几多年拍的，同埋边个拍的？ 应该是 Chaplin 啊。 哇，好嘢喎，不愧不愧受我呢啲分套啊。Chaplin 你估边套啦，咁多套。 咩囉，咩 Go Rush 啊，係咪 ?Go Rush 几多年啊，三几年。 二几㗎好似係。 啊，好重啊你都。 淘金者啊，你咩啊， 淘金熱啊。 淘金熱。 啊，好嘢啊，真係好嘢，真係。 食肥蟹啊嘛。 不过好似唔係 ,Go Rush 都係入咗围百几呢套。 好嘢囉，叫咩 Metropolis 啊，係咪係佢㗎。 Metropolis 就好早期嘅科幻片啦，呢套 嗰套係大都會嘛， 大都會啦，係啦。咁呢套呢原來就 The Kid， 我唔知道中文係咩，即係佢係收養咗個細路仔呢，係1921年拍嘅。 哇，太早啦，已經好早。 1921年拍嘅 The Kid 啦， 默 劇嚟㗎。啊，全部都默劇㗎嘛，佢就算係有咗錄音，佢都唔錄音㗎嘛，佢就堅持㗎嘛，因為佢係專長㗎嘛。咁即係最早就是啊，查理卓别型。咁但係呢佢就總共有四套㗎喎。啊四套，咁我哋呢度可能因為未必有機會數得晒佢㗎啦。咁我哋 出名就大家都知係摩登時代啦。 摩登時代啦，即係而家大家個人都打工仔都受緊呢個苦啦、啊。我哋個機器裏頭嘅一個齒輪。咁另外呢就 City Light 大家聽過啦，城市之光就去幫一個盲女啦。發生了個愛情故事啦。咁、啊、另外一套政治諷刺最勁嗰套啦，就係、是 大獨裁者 係啦 ，Great Dictator 啦，佢最記得佢同個氣球嗰個地球嗰度玩，即係勁到飛起啊！即係查理卓別林。好啦，咁我哋就跳翻落嚟啦， 嚇、 啊，跟住我諗應該可能見到就係希治閣噶啦，會啊。OK， 咁第十，我哋頭先講到十七，而家第十八位咧，呢套咧就叫 Goodfellas， 就係道亦有道，應該香港以前上嘅，咁又係一個黑幫片嚟噶啦。 黑幫片好似喺個榜裏面都有幾部喎。 係啊 ，Goodfellas 導演嗰度，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導演，係咪啊史高西斯咧？應該未必係史高西斯。咁就史高西斯都有好多套上嘅，咁但係佢就好類型㗎啦嚇。睇下先係咪史高西斯先？真係史高西斯。咁即係話佢嘅黑幫片嘅代表作就係《道亦有道》。咁啊講三個啦，羅伯迪尼路啊，同埋兩個即係都係講啲意大利嘅移民啊咁樣。咁好暴力嘅我記得，即係我睇落去都嘩好犀利喎，所以話道亦有道咗，嗰種道係好離譜嘅一種道喎咁樣。咁就史高西斯就大家都知啦，佢成名作就係 Taxi Driver 啦、即係的士司機啦。咁而家佢啱啱上個月即係10億個巨作就係喺澳門嗰度就揾埋羅伯迪尼路 ,DiCaprio,同埋係仲有邊個？三個名演員就加佢，就製作咗套20分鐘嘅，俾嗰個其中一個賭場嗰度做叫做咩天地咁樣嘛，嚇咁即係 corrupt 噶啦，咁樣冇得講啦。OK， 咁我哋就再落嚟啦，就十九位就係、是、Star Wars， 又 係 Star Wars， 唔係第一集、okay. 第四集其實 ，OK OK， 但係就1970幾年上嘅啊，咁呢套就當年即係因為佢係真係。風魔一時啦， 基本上星球大戰一出就真係冇可能唔風魔㗎嘛呢套戲。 但係好奇怪地呢個係當年嘅佳話，個個諗住無論 box office 即係票房掃曬，各方面都掃曬啦，咩最佳製作嗰啲 係啦， 最佳特技。但係當年嗰個嘅奧斯卡金像獎呢，佢就輸咗大冷爆出。 是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不过一定不上到榜的。 Annie Hall 嘛。 啊好嘢就是 Woody Allen 的 Annie Hall， 一个小成本低成本的制作就 KO 了他。 就拿了，因为 Woody Allen 是奥斯卡宠儿来的嘛。 拿了最佳电影就是 Annie Hall， 是的、啊、就制作那些就星球大战拿了这样。好啦，我们卒之就来到第一套的外亚洲电影，刚才我们讲了欧洲呢就是Life is Beautiful 啦、 嗯 啊、最高排名的亚洲电影就不用讲都知道，导演就黑泽明啦，就是七武士 Seven Samurai、啊、七武士。那这套怎么厉害呢？很简单讲啦，如果大家看回呢有一套、叫做七侠荡寇志，以前如果大家、有接觸開香煙廣告嗰、那個萬寶路， 萬寶路咖啡 嗰個嘅主題音樂咧，就係、是、七俠盪寇志嘅主題音樂啦。咁、嗯、七俠盪寇志咧，就因為 其實都係低部片嚟，算唔算啊？都係 exactly， 因為佢就要成套個古仔都係差唔多嘅，不過佢就將個人物就唔係當為嗰種叫佢其實唔係武士嘅，嗰七個都係嗰啲。狼人是七个狼人嚟嘅啫，但系就 group 埋一齐就为条村嚟到去打嗰啲恶霸咁。 因为你香港港产片后期都出咗部类似嘅，个名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但系都系呢部嘢 adapt 翻嚟嘅，就系讲一扎嘅可能啲流民之类啦，点样去保卫一条村咯？ 系咯系咯，即系佢嗰种即系嗰种叫风格啊， 风格系差唔多 嗰种嘅电影嘅手法啊，每个人嘅性格啊，就系淋漓尽致啦。我好耐以前睇过，都冇乜印象，所以短期内我哋都睇翻有高清版，又可以再睇翻吓。咁、啊、好啦，第21位咁就我哋讲咗啦，已经系 City of God， 就系巴西制作嘅一个电影。就是無主之城啊，咁又係好暴力嘅，講黑幫嘅少年黑幫嘅電影嚟嘅啊。咁啊，22位就、哦、大家都知啦，又係提過㗎啦，就係、是、Seven 宗罪， 七宗罪。 即係嗰陣時上畫就都好大嘅衝擊嘅，對好多人嚟講，因為冇睇嗰套咁黑暗咁嘅嘢㗎嘛，仲要係北比特佢主演㗎嘛，當時 係同埋Morgan Freeman 係啦 ，Morgan Freeman 其實角色。重唔重要是重要，但是其實最重要是巴比特 睇 佢，因為佢嗰個角色是一個很壓抑的角色嚟嘅，好快入題㗎啦已經。 由頭就落雨，一路陰天，一路啊， 佢將啲宗教嘅嘢套用咗個電影，然後就故事嘅結尾，哇！俾人感覺睇完之後你都好心噏咁樣出翻嚟啦。 冇命啊嗰套真係， 都唔可以劇透嘅， 唔可以劇透，但係 我咁好簡單講，佢就係原來有個叫做連環嘅殺手啦，佢、原來殺人嘅對象咧就係、是、以嗰個宗教係嘛呢啲啊，即係、就是、 罪行， 基督教嘅七 嘅七種罪咯， 又 不可貪婪，不可 貪食 啊，貪錢啊， 貪食，跟住又係懶惰，跟住咁樣 就妓女之類咁樣好多。 咁但係最後咧，原來有個大嘅叫做伏線嘅， 係啦伏線啦， 最後個伏線佢成唔成功咧？就睇下阿布比特破唔破到案啦，咁咪超好睇嘅。不過即係要個啊，即係 個心臟夠強， 心臟夠強啊，好勁！唔係恐怖，唔係核突嘅。 唔係，但係你個心 有幾個先好核突嘅，我記得有幾個先好突然嘅但係即係就犀利啊！無獨有偶，23咧都係一個叫驚慄片之代表作喎，係咩呢？ 沉默的羔羊 係啦 ，Silence of the Lamb 就係啊。Judy Foster 是第一出，应该第一集，唔好话之后续集嗰套就唔好睇啦，呢度就真好睇。 之后嗰啲 有套翻拍定唔知咩啊 ？Red Dragon 啊，嗰啲都 OK 嘅。 但我觉得呢度 梗系劲到好多。我最记得我就啱啱喺美国，咁样咧，我就系听个朋友啊，呢度可以倾下。我其实电影咧，我就俾两个人影响最大啦，一个。就唔係李偉才喎， 竟然唔 係李偉才， okay. 李偉才電影未夠我班， okay. 就係林佩里。咁林佩里以前我同事嚟嘅，做嘢嘅同事嘅，咁佢已經寫嗰啲電影嗰啲欣賞啊影評嘅文章，咁佢介紹好多電影。咁呢套咧我就係、我美國有個展覽喎，而家美國最 hot 係乜嘢啊？哦，佢有咩啦？Silence of the Lamb 好勁啊，咁樣我都唔知乜啦。咁啊特登咧就用啲紙啊，我嗰陣時係做啲印刷嘅紙品咧，就做咗一啲特別嘅。即係嘅低級啊，我哋叫做嘅剪裁，就可以接只羊仔出嚟嘅。 OK， 我哋喺個展覽個位度咧就接曬個羊仔出嚟，咁就林佩里又幫我作咗佢嘅 The Silence of the Lamb Speak for 咩 Excellency 咁上下啦，即係佢係嗰啲文筆好好噶嘛。咁我哋擺展覽嗰度唔知咩，咁啊翻到嚟香港咧，原來咧我太太即係你媽咪咧就係、是。 俾人邀請咗去睇。我話你睇嗰啲戲咪嚇死你，咁樣好好睇啊，好睇啊，好緊張啊咁樣。咁我之後先至係睇影碟嘅，因為我 miss 咗正場啊嘛。咁又係即係超犀利啦，嗰個小說 嚇、 啊，又係個連環殺手啊嘛。 你仲要阿朱迪科治打嘅戲嗰陣時又係啱啱最 top 嗰陣 啦 ，Doctor Lecter 啊嘛，好似係嗰個醫生啊嘛， 那個醫生， 精神科醫生啊嘛，咁就即係冇得頂嘅，即係你完全知道曬古仔，你都俾佢。尤其是最佳男主角是Anthony Hopkins， 是 安東尼·霍 金斯。 哇！你見到隻眼啊， 係嗰個造型到而家。 哇！你一見到隻眼，一望嗰幾分鐘咧，你完全就已經話係攞緊噶，真係冇得頂嘅。 咪男女主角都演得好， 犀利啊！嗰套啊，導演同埋個 plot 啊，點樣逃咗出嚟，點樣殺翻啲人，嗰啲又係精彩到不得了。好啦，咁我哋唔繼續劇透啦。24位亦都係喎，亦都係 thriller 喎，一連三套都係 thriller 喎，嗰啲叫懸疑片喎，就係叫做咩呢？ 非常嫌疑犯。 非常嫌疑犯係你講啦 ，Usual Suspects。咁呢套就係其實啊，好怪喎，如果大家知道個導演係邊個呢，係 Bryan Singer， 而家就拍好多 X-Men 嗰個導演啦。但原來即係起家呢就係呢套 Usual Suspects。咁就係一個講一班嗰啲叫做嗰啲小混混啦，就係即係聚埋一齊就係、是、搞單大茶飯。 大茶飯啦， 係咁原來一路咧就係嗰啲人咧就係、是、死咗，咁慢慢究竟邊個 兇手咧？ 係嗰個最奸嗰個咧，即係幕後嗰個咧咁樣，咁又係一路追落去噶，可唔到最後嗰三分鐘。 到最後十幾分鐘都唔知 嘅、啊。一分鐘，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我記得佢一路嗰個警察一路臨尾喺度睇。即係一路傾，一路睇下個杯，一路睇返嗰啲佢連咗後面啲相。 即係唔好講咩啦，但係佢飲完杯咖啡就知道咩事。 一路睇一路睇，咁就哎呀，原來某一人先至係咁啊，佢係好精彩嘅 ，Usual Suspects。不過我又慘，我一路買嗰、那個Blu-ray 或者 DVD 咧，都冇中文字幕。 啊 ，OK。 追英文字幕咧，即係有啲細節咧，就追唔得細節啦。佢好多嗰啲 clues 啊嘛，嗰啲 hints 啊嘛。好啦，咁我哋講埋25位咧，就真係一套老片啦。就係、是、It's a Wonderful Life， 咁我相信你哋兩位都冇睇過㗎啦。呢套我都唔知道中文名係咩，就係、是、Jim Stewart 嘅一個戲嚟嘅。 詹士史咩史超 超域啦，係啦，即係希治閣嘅御用嘅。後來就 Gary Grant。咁但係我就見咁高位，啲人講得咁好，我都係後來就唔知買套嗰啲即係深水埗買嗰啲咧，25蚊、30蚊嗰啲睇翻， okay. 就係真係好嘢嚟嘅。原來咧。即係阿 Eddie 就啱講㗎喇，呢一套同埋一套叫做係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呢，都係當年代嗰、那個荷里活嘅製作人呢，係拍一啲電影係反映個現實嘅，反映資本主義嘅剝削。咁佢原來係講佢我唔知有冇記錯就係講佢係回顧返佢一生，佢係為咗佢嗰個社區呢就做好多事，咁但係呢就俾人逼到呢差唔多想自殺咁上下，咁然之後呢佢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唔做呢啲嘢我點樣呢，咁樣咁後來回顧返呢原來我即係做咗好多嘢都係好啱嘅，咁就 It's a wonderful life， 應該我就冇記錯。咁講埋啦 ,Mr. Smith go to Washington 又係呢，就係講一個即係啱啱而家區議會選咗好多嗰啲你頭先叫我邀請嗰班即係本土 散兵啦， 散兵嗰班後生仔又係啦，一個後生仔好有理想，後生仔選咗做嗰啲議員啦，佢入到議會呢就完全用佢嗰個方法一路去 push 一啲有益民生嘅議案。咁卒之呢就係、是、嗰個 filibustering 呢，我就第一次知就係嗰樣啦，佢一路就係話為咗個議案我拖延，佢一路就不斷咁講，一路講佢一路唔停呢，個議長呢就唔能夠叫佢停嘅，就唔能夠俾個議案通過嘅，咁一路嚟攞佢足夠嘅票數，咁最後呢就講到佢已經係即係聲嘶力竭，講咗唔知日幾兩日咁樣，好精彩。呢兩套戲都係批判當時即係嗰陣時嘅美國嗰個資本主義，同埋嗰啲即係話嗰啲 inequality， 即係嗰啲社會不平等嘅戲嚟嘅。即係其實美國資本主義嘅大嘅都會，但係一路都係有人即係荷里活呢個係好嘢嘅，都批評緊嘅咁樣啦。咁我哋又翻嚟最後一節就再講埋，我哋剩低我諗我哋講到30多套戲啦，咁即係我哋仲有好多時間會翻嚟再度回歸。OK， 一陣間見。